哎，大家好，我是雨木，来介绍一部电影。这部片叫做《好莱坞的黑名单》，好莱坞的黑名单 ，Trumbo。Trumbo 是不是好莱坞，也不是黑名单，它是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姓是叫 Trumbo。这是2015年的一个传记电影，他在描述哦上个世纪40年代。这位叫做 Dalton Trumbo 的，他是一位好莱坞的编剧，撰写非常多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剧本，他算是幕后人员啊，不是演员，他是编剧。那也因为叫好又叫座，身价水涨船高。然而因为他的政治不正确，说那个 Politic Correctness。政治正确，他的政治不正确，在那个时候，对，这跟美国那个时候的历史有些关系，等一下会再介绍哈。这位王牌编剧啊，从天堂落入监狱啊，他去坐牢。这部片子描述他的遭遇，以及他后来如何东山再起。虽然电影取材真人真事啊，而且是发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之地，自由之地。那我们国歌是 Land of Free, Home of the Brave, 对吗？自由之地。又而且啊，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但是好莱坞黑名单哦，一直是一个高度敏感的历史事件，也就是在那个美国电影工业在好莱坞当时是有一份黑名单的，只是这个名单上面的所列的名字，这些人是不可以工作的，是被封杀的，这就是大家普遍知道黑名单的意思。而这部非常有意义的电影，还是因为他尝试要还原当时发生过什么事情嘛？那在当时是很敏感的，所以不会立刻就有。这也是电影在文化保存上的一个怎么讲？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啊。如果是把一个事情经年累月的，可能会慢慢被人们淡忘了，但是写成书、拍成电影，它会继续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它一直都存在了，只是你知道人嘛，就是需要有一些具体的东西把它保留下来，这就那个味道。独立制片，因为它题材还是蛮敏感的，它不是大型的电影公司制作啊、宣传啊，可见就算是70年了吧，到现在这个好莱坞的黑名单还是一个丑闻，一个丑闻。那不管怎么样哦，电影拍出来就是拍出来了，加上出色的演员阵容，让我们看看上个世纪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别具意义嘛。附带一提呢，好莱坞的巨星在当年啊，那个约翰·韦恩 John Wayne。还有这个 Kirk Douglas, 就是都有出现在这部电影里面。当然不是他们本人啊，他已经就是对啊，只不过真的是找来两位外形真的很像这个姜文还有 Kirk Douglas 的这两个，真的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看电影可以找到怎么长这么相似、神似啊的人，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尤其是那个扮演 Kirk Douglas 说话的语气啊，真是非常的传神，非常传神。其实他儿子跟他说话也很相似啊。就是如果真的不太熟悉的读者朋友，Kirk Douglas 有点久远的话，可以想象 Michael Douglas 就是他的儿子，那个说话的语气，他们两父子是很相似的，就是那个我不会学啦，我不知道怎么学。那 怎么说呢，如果 Michael Douglas 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的话，我只能说是不是来错网站了这是打趣的说啦，不然你真的是青春无敌啊。剧中啊，这个男主角 Dalton Trumbo 有很多有趣的传闻啊，很多趣闻。好莱坞的黑名单是传记电影嘛，所以就会自然而会把这些有趣的事情提到一两件啊。比方说他曾经被封杀的那个时期啊，他是以化名的方式写剧本。他写了一本定名为公主与农夫啊 ,The Princess and the Peasant。The Princess and the Peasant, 这个听起来就是如果文字对文字比较敏感的读者可以想象它是一种对比，你知道吗？那个 Princess, Peasant, 这是就是一种对比嘛，那把它画在故事里面。它是一个非常浪漫而且有喜感元素的故事哦。但是呢人家这个电影公司啊，不知道是 Trumbo 写的吗？因为他不能够用他的名气，他就被封杀了，所以他是用化名的啊。看到这个故事厚厚的一叠，没有耐心，就是看他的名称剧名啊，《公主与农夫》，我就觉得是蛮无聊的哦，没有不知道里面内容其实非常棒，但是看名字就觉得。不能拍啦，这种名称应该就没有人会看，但是人家对他还是很有信心的，觉得看完内容真的是很棒，就是名字要贴近市场一些，你知道这件事情吗？说不定爸爸妈妈那一辈的知道，或者是阿公阿嬷，我不知道是谁在听我讲话，那长一辈的人一定知道那部电影，因为那个故事啊，后来拍成电影就是深受观众喜爱，而且很少电影奖项的《罗马假期》，它改名字改成《罗马假期》，是一样的故事，就比《公主与农夫》要更吸引人了。回过头来说，名字真的是很重要啊。喜欢这部片啊，喜欢这个好莱坞黑名单的这部片的读者啊，应该也会感兴趣另外一部叫做摇滚爱重来，还是可以在我的摇滚爱重来 Love and Mercy 可以在我的网站看到它的介绍和观后感。好，那回到这部片分享了一些心得啊。第一个部分是 Bryan Cranston， 这是男主角的名字，就是他是演员嘛， Bryan Cranston 来演这个Dalton Trumbo。 好，那老经验的优秀演员啊，这个 Bryan Cranston 这是从事演艺工作已经几十年了，一直到电视剧《绝命毒师》 Breaking Bad， 他是演贩毒的一个中学，在中学老师教化学的，然后他跑去贩毒，哦，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原创故事，我自己也很喜欢的。我有写下一些心得介绍，这是对，那可以另外开一个话题，因为《绝命毒师》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那种一步一步变坏的过程，说叫 Breaking Bad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慢慢慢慢的这样变坏，一步一步变坏，这男主角就是演活了那个人物啊，他帮了那个剧也帮了他，所以他就走红。但是那时候他已经不是二三十岁了，还不是二三十岁，已经快五十了，四十几快五十了。走红之后啊，总觉得哎呀，怎么机会来得有点晚啊？但是没有关系，他抓住这个机会，就一点都不会觉得机会来得太晚。在这个好莱坞的黑名单，在 Trumbo 这部片里面呢，他担任男主角，的确啦，他的演绎方式啊比较老派一些，可是一点也不会过气，换句话说，这是演上个世纪40年代的事情嘛，就是他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出生，但是 现在来说他演戏有一点老派，可是演那样时候的人反而刚刚好，反而刚刚好。而剧中这个人物也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Trumbo， 他有一种坚持，那种成功人士的坚持，甚至到固执的程度啊。Bryan Cranston 就把这个个性，这个人物的特质揣摩得很传神。比方说举个例子，就是编剧啊，编剧就很多想法嘛，很多点子。像 Dalton Trumbo 这样王牌编剧啊，就算潦倒的时候啊，他还是会替人家写垃圾。哦，所以写垃圾就是写一些不是那么创作的，就是能够糊口就好了嘛。但是他那个故事是没什么太有意思的内容，这样他的理想抱负啊、思想热忱这些啊，就是放在心里面。退一步说啊，如果这个东西也舍弃的话，就怎么讲啊，就没有那么有想法，没有那么多点子的话，其实也不会政治不正确，也不会被人家抓去关的嘛。那有一段戏呢，就是他在写这些可以糊口的剧本，而他的女儿就过生日，刚好过生日了。他女儿年纪差不多在青少女那个阶段啊，非常非常不能理解自己的爸爸，为了工作不能够在旁边过生日，不能陪伴这个一起庆生，一起切蛋糕，唱这个生日快乐歌，爸爸连五分钟都没有，两分钟也没有，女儿非常的不高兴啊，气急败坏的，找他爸爸抗议，今天是我生日，就是那种撒野的包裹的撒娇。这很难分啊，但是总之他就是抗议。任何有家眷的读者应该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女儿的心情嘛。而他的爸爸就是 Trumbo 告诉他，就像老板在跟员工说话一样的口气，某些老板啊，他说什么，他说我讲过我在工作的时候不要敲门，你不可以敲门，我只是非常非常坚持。他们全家我大概当然这是电影的片段啊，我们看见一个就是寻求关怀的女儿和一个蛮混蛋的老爸。但是当我们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可以体会那一份无情的顽固啊，因为除了 Bryan Cranston 把这人物揣摩得非常好之外，也描述着成功不仅是一个人的本事啊，还有背后一家子人在支撑啊，不是那么容易的。而第二个部分就是讲这个一家子人在支撑，他背后有一位伟大的太太，演他太太就是以伟大的女性啊，上个世纪40年代啊，或者是一万年后的40年代，不知道7040，我不知道，一直都是这样的，相夫教子的女性不会消失的，不会因为说现在越来越摩登越来越现代化的社会，然后就没有相夫教子的女性了，她不会消失的，还是会在。而并且我内心觉得是非常伟大的，这只是就这个电影来说啦，因为伟大在于愿意牺牲自己去成全在乎的人，对我来说都是非常伟大的，而特别是女孩子比较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听起来好像跟圣人一样，圣人总是离我们很遥远的，这有什么好讲的？其实不是从圣人的角度来看待啦。我们从剧中可以看得到Trumbo 的太太持家有术，那就是那种把家里面都打理的井然有序的那种太太，让先生无后顾之忧，就好好的去写你的故事啊，去创作，去怎么样啊。 在家庭遭逢最严重的打击，先生要被抓去关了，那这是非常非常现实的生活威胁嘛，不是无期徒刑啊，但是总是家里面一个重要的成员呢被抓去关，但是就是他先生，但是他先生还是不改那种很没人对千夫指的态度啊，觉得被抓去坐牢啊又怎样，是没有改变什么。太太就依然呢支持自己的先生，默默的撑起这个家，在先生坐牢期间呢，一个人像单亲妈妈一样把孩子带大。先生出狱之后，川普他服刑期满，因为长期的压力啊，开始变得冷酷，这有点症候群的东西，就是我不会讲那个心理学的词啦，就是封闭了一段时期嘛，然后再回到，而且又是蛮温馨、蛮温暖的家庭的时候，一下子会有点调整不过来，就是整个人会先把自己关起来，那种冷酷啊，那种冰冷啊。尤其啊，这个 Trumbo 他对孩子啊、太太啊，口气上面变得特别的严厉啊，就像是颐指气使的那种老板对待员工，你这样，你给我去这样，你给我去那样的啊。这个时候，他的太太就察觉家庭的核心价值出现负面的影响啊。换句话说，就算是天大的打击，全家人还是可以一起面对。但是家人之间彼此失去了爱，那这一切都没办法面对了。所以相夫教子啊，不代表忍气吞声。事实的爱的沟通表现出伟大的一面，他太太也是尝试去告诉他，事情不太对，你应该要想一想，到底哪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这些。他太太就是说了，对他先生说这个一段感性的自白啊，全家人受苦也要苦得有那种凝聚力啊，而不是苦到后来形同陌路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番话就是点醒了 Trumbo， 有时候那种精神支柱真的是蛮伟大的，很打动人啊。也因此哦，他先生就调整对家人的态度，我觉得这是电影里比较动人的地方。其实那很难嘛，就是自己的事业在外面有不如意的地方，有所坚持的，但是世界不一定是永远都绕着他转的啊。王牌编剧又怎么样？你可能会说错话或怎么样，就抓去关，那种东西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家人会知道，但家人不会变成你自己，还是自己要想办法去调整，毕竟家人也有自己的生活嘛，对啊，就是这样，那种压力啊，实在是需要一种互相体谅，就是我觉得这是故事有把那个全家人的一个那个正面的气息有拍出来。有时候离自己最亲近的人说的话很难听啊，很刺耳啊。但是那是很难得的情分才会听得到的，与其想想说的内容有多么的刺耳，不如想一想为什么家人愿意告诉自己。我觉得这样子整个事情就会不一样的，就会不一样。第三个部分，遇上了某个时代，描述这部片的观后感哦。好莱坞的黑名单似乎到目前为止听起来好像是家庭伦理，就是像家庭故事一样啊，都在讲家庭啊。事实上这好莱坞黑名单不完全是家庭伦理片啊，好看的电影总是有很多个层面可以让人体会嘛。现在就是要说一说他这部片的一个大环境啊。我们都说生不逢时，这句话生不逢时，回顾历史啊，为了反抗法西斯主义蔓延全世界，在美国身为共产党员是非常 OK 的，这是那个时候。但是世界一直在变化， 当美国跟当时叫做苏联、哦、就是现进入冷战时期，而身为共党分子就变得不 OK 了，哦，这是不行的。而这是就是怎么说，这就是遇上了某个时代、哦、故事主人公 Dalton Trumbo 就因为政治不正确、哦、他被怀疑，其实上是事实上他是啊，但是他就是被司法调查嘛，然后成为政治犯被抓去关。好莱坞电影工业圈里面是在那个美国那阵的时期是非常非常感冒共产党分子的。啊，那是一个历史的事情。而、尊敬的读者朋友，大环境这个东西就很难说。就很难说。因为同样是 Bryan Cranston 演男主角，他在我刚刚提到的《绝命毒师》是时装剧啊，里面就有一个桥段就跟这个很相似啊。什么说很相似，就是他本来是大环境，他身为共产党员很 OK， 但大环境变了，他同样是一样的身份就变得不 OK。 这个在《绝命毒师》里面他就是讲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就跟蛮南边的边界的一个州，男主角、啊、在自己家院子跟他的小舅子喝酒聊天，聊聊就是说在100年前一样的地方，因为禁酒令，人在特定的场所喝酒特定的地方才能够卖酒，特定的人才有权利去贩卖酒，这是禁酒令。不是每个人可以去什么商店买个一手回来，然后在自己家喝起来，不可以的，那个时候不可以。100年前在一模一样的地方，他们说不可能在自己家院子喝酒聊天，那是违法的。但没想到100年后就在一样的地方，就是你想怎么喝都没有人会管你。那再举一个例子，也是电视剧里面有看过的哦。非常非常精致的一个古装穿越剧叫 Outlander， 外乡人啊 ,Outlander, 我想一下，好像是 Showtime 拍的吧。啊，这不重要，就是那是一个古装的穿越剧哦。但是要想说穿越剧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现代，然后穿越到清朝嘛。好，那可能再久远一点。但是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只把时间哦 ,Outlander 里面只是把不是汽车那个 Outlander, 是它的剧名 叫 Outlander, 把时间只穿梭往回推100年而已。哦、也就是20世纪回到19世纪。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其实我可以另外开一个话题聊一聊那个剧哦。穿梭时空500年哦。那是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只推100年的话，往回推100年的话，有很多地方其实我们都去过，它100年前的地方还是在的。它不是便利商店，但是是一个公园。如果这次往回推500年的话，那这间便利商店的地方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就会差很远。但是100年其实没有那么远的，这需要一些想象力哦。那女主角呢就是这样穿梭回去。哦、他来到的这个地方，面对100年前一大堆自以为是的苏格兰大男人啊，认为女人懂什么东西啊，这世界是男人的。女主角在心里面就冷冷的说，100年后相同的地方，女性是有投票权的。这就是时代大环境改变的时候，人们在当时有一个非常不可能被接受，我觉得很荒谬的，不知道也可能没有那么负面，就是它完全是对的，或者它完全是错的，因为时代变迁，环境改变，它是有可能会跟着改变的。100年哦，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你知道吗？100年对我们来说就像是那个柜子上面够不着的那个糖果罐子，真是有一点遥远啊。那索性就是说10年好了、啊、现在是2016 ,10 年前就是2006。2006的时候呢，假设我们用手机发简讯到公司说自己明天就不去上班了啊，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就这么做了。 用手机发个简讯到公司跟他们跟人家说棉不去了喔、哦、不做了老子不做老娘不做了。2006年这么做了大家会觉得怎么样是疯了吗、哦、但是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许觉得这样做还是太草率可是慢慢开始好像好像有变化了时代一直在改变。此一时哦被认为是草率的不合规矩的做事方式啊彼一时啊大家就逐渐开始接受。也许有一天世界会变成辞职一定要写退职愿像日本一样这样工整的写一封信。不懂格式的话哦就不要辞职。就门都没有。也或许又有一天呢辞职只要打个电话就 OK 了。或者是扎一下眼睛就可以这手续就全部都办好了。书面这个书面报告一概不受理。不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套一句英国那个老英国贵族会说 Heavens, 双关的时候真的是只有天晓得。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准备好世界一直在变嘛。我并不是要强调说怎么样才是对的。就像是在这部片里面 Trumbo 的态度他在顺风顺水的时候他是编剧王牌编剧可是情况严峻的时候他还是编剧不是王牌但他依然做他做的事情他想赚钱也想把好故事带给大家我们都会因为遇上某个时代而吃到苦但退一步说每个时代每个阶段都是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常常会听到爸妈那辈跟我们说哎你们真的很幸福啦、啊、你看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样了而且现在都不需要考虑那些了已经真是太幸福了当我们自己在看更年轻的一代的时候就觉得你们真的是你知道吗就是但其实每一代都有每一代他自己的会吃到苦的地方那我们生在哪一个时代遇上了就尽力而为其实真的也没什么好去跨时代在那边比这个比那个的、啊、我觉得这个片子是蛮有意思的在讲到以上这些东西好谢谢你的耐心聆听到这里想要了解老话一句了解更详细的更多有关这部电影好莱坞的黑名单 Trumbo 2015的片子可以到我的网站有剧照啊电影预告片都可以浏览观赏谢谢